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回家》这样一本书，作者是尤汉老师。那跟红酒一起来主持节目的，也是读书俱乐部的实习生啊，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一起。一起你好。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那我们请出尤老师。尤老师你好。 二位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我们可以放眼看世界啊，放眼看世界，我们看一看美国的这种教育模式有什么我们可以吸取的。因为毕竟哈，美国有他自己一套体系啊，而且呢很多名校就是无论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呀，或者是一些学术成果呀，可能还都出自于这些学校，所以肯定是有他们的优势所在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看看哪些我们能够拿来能够学习。那其实上来我觉得可以先问问一齐哈。一齐，你在做交换生的那半年的时间里，那边是全英文授课。 对， 是吧？ 必须的。 那班里的小伙伴是来自 全国各地， 全世界 各 地， 对 啊，就是相当于不同国家的小伙伴都在一起。 对 啊，大家你觉得有隔阂吗？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给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们上课干啥的都有，就是我们上课就从小正襟危坐，然后双手叠起来放在课桌上，从小就被这么教育的。但是我发现他们的课堂上就是非常自由，不管是外化的自由还是内在的自由，就是外化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做成什么样的都有，上课吃东西的真的有，然后内在就是我发现他们真的实现了一种和这个教师平等对话。像我们小时候上课还得举手，是不是？然后每次跟老师说话就老师好，然后但是他们就是可能是文化的差异，对老师对教授都是直呼其名，然后随时有不懂的或者有质疑的就会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由的一点。 对，这是刚才一齐提到了，就是从表象上看来哈，就是可能跟中国确实差别比较大。 对， 尽管是大学，其实大学的话咱目前也不会直呼其名， 对， 站起来我就说，现在基本上也不是这样一个环境啊，至少大体上不是这样一个环境。那尤老师，那从您的角度上，因为毕竟 我们那个受教育的跟那个一起有点关系，也是直呼其名。但是他的校长在楼道里会搂着男生女生的肩膀，或者是拍打一下说，你知道昨天的球队谁赢了吗？哎，你家的狗狗生崽了吗？你妈妈身体怎么样了？分别的问，你今天换这个花裙子真漂亮啊！哎，下次比赛的时候你可得上主力啊！但是如果他这次考得不好，校长知道了，就会拍拍脑袋说，我相信你一定比上次强。特别是儿子上了足球队，有一次射失点球了，他有点沮丧。下来的时候，教练拍了拍的小脑袋说什么，你刚才跑步特别像罗本呢。就给他这种鼓励，甚至留作业的时候说，明天我们放假要留一批作业，同学们一声沮丧，哎呀，可是抬头看老师在黑板上写那几个字是，明天你们必须玩得非常愉快，否则视为没完成作业。 如果让你查哪个单词，或者是单词太长不愿意记，老师会把单词写在黑板上，几个概念写在黑板上，然后写几句话是：我相信你们明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查懂这几个单词。 啊，激将法。 第二天所有人都懂了，甚至让大家辩论在一起。你怎么看？像亚马逊河上要不要修水电站？巴西要不要里约热内卢？要不要召开这个奥运会？大家采取讨论，老师从来不判断对错好坏，他不给标准，永远给你自己申辩的机会，他只在旁边欣赏。这种教育方式，包括没有统一教材的教育方式，怎么说是他们那个地方的特色。 嗯， 我们试了试，如果绝对的在我们北京这个地区要试行的话，恐怕许多的学生和家长就会混乱。据说有一位华裔的，就是从那边美国过来的老师，也曾经尝试我拉一个书单给某学校的高中生，说你们只可以挑三本书，挑三本书完了我们过一周以后分享。他就过了三天接到了投诉，因为大家投诉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统一教材，你让我们怎么学习呢？ 嗯， 还有我遇到的留学生有这样的情况，老师现在，因为我曾经在大学任教，老师，我们现在觉得学习没有动力。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现在感觉到没有大排名， 嗨， 没有人跟我攀比，我不知道什么叫好坏，谁的成绩我都不知道。像我儿子他们的成绩，卷子一定要都扣掉的，就扣着卷子，是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而且久而久之，学生们对成绩没兴趣，谁好谁坏没兴趣，家长更是不能拿自己孩子跟别人孩子比。这个我先保护你自尊心的心，是他们真正的教育，他们真正履行了我个人认为是德智体，还有叫学而时习之那个习，实习的习，羽毛的羽加白，飞起来以后表白，就是实习实践成就感。我如果学了半天没有成就感，我当然没有乐趣，所以他们我个人认为更符合孔孟之道。 哎，咱们就说一个实际问题啊，出现这样大的差异，除了地域之外啊，教育资源是不是一个挺重要的？比方你刚刚提到的大排位，我最近也看到这个，无论是中考也好啊， 对， 或者是高考也好啊，都会有大排位啊。比方说你在你学校啊，但明面上可能老师不告诉你，但是实际上都知道，或者你在区里面大概其考这个分数能排多少位，哦，你排到这个位数，那基本上你就安全了啊。你不排到这个位数，你可能这个学校的话，你分肯定过不了啊。而无论是什么分分清也好啊，段段清也好啊，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排位。是不是咱们人多，然后这个真正的学校比较少，所以造成了这种所谓的集中化的学习，这是其中一个大原因吗？ 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你是把学生当人看还是当数字看，你是先尊重他的心态还是先尊重他的成绩。我们是有一个习惯叫成绩、政绩、业绩什么这些绩效考核，而在我个人认为，在起码在我儿子那个学校，他不是，他是把你的心态，把你的将来该怎么做放在第一位。例如保护自尊心这件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儿子的画画一般，并且在这边有一个老师呢，在北京上学的有一个老师，可能对他的画曾经采取过你美术不行这种感觉，所以他后来不提画笔。虽然我喜欢画画，但是我也没有强迫过他。可是他到美国上课以后，老师第一件事就是，我认为这个小朋友的来自中国这个男孩子的画，他可以拿到波士顿去展览，因为他的画特别有版画的这种底蕴。确实儿子受我影响，有一些比较喜欢，但是他画在那个 A4 纸的右上角，他很自卑的那种表达，我不配占有纸面。所以老师先看重的是我给你心理治疗，而不是你画画的怎么样，就是把你看成什么人的那种感觉，还是把你看成是为我丢不丢人那种感觉。而且他们年终，他们学习中要考三好生，我们也叫三好生吧，他们其实叫一个就是要提出表扬的口头表扬的同学。我的儿子他确实各方面比较公认比较优秀，我们家长会的时候已经说了，私下里说，所以他没有评上三好生。他们评这种所谓三好生打着引号的，都是从那些底下慢慢靠自己的努力曾经自卑过的人他获得了成绩。老师是选拔这种人鼓励，他从来不表扬最强的。我们很多学校是越强的越遭到表扬，越弱的越遭到贬低。包括有些家庭也是这么做，你跟别的孩子比，可他们那个地方是把弱的拔起来，强的你就强就好了。我认为这样，我个人认为学心理学的，我认为这样是真正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这点跟人数跟那个排名跟那个什么量没什么关系，就你前提是什么。 观念的问题。嗯，那刚刚你提到，这些老师感觉好像都学过心理学一样。 对，他们都学心理学，对， 是这概念吗？ 是是，他们都学，必须学的。 嗯，所以你说，咱从另外一个角度考量哈，中国学生，说实话，咱们都说学到初中啊，到了这个国外之后，好像他们高中的课全都不在话下，尤其是数学这科哈，说很多去了之后，因为上次好像哈佛男孩什么北京男孩在哈佛呀，我那本书的作者哈，他就是在这边数学其实不怎么样，排在中下，然后挺自卑，后来就去美国上学了。啊！一到那边发现排第一，从此这个数学就…… 其实这也是美国对中国孩子的一个印象，就数理化特别好。 啊，对，我就说，在知识层面上，看似是领先了哈。 嗯。 那为什么很多的所谓诺贝尔奖，很多的创新，反而不如那边呢？ 因为我们到高中以后，基本上强调的是排名，而他们上高中以后，基本强调的是活动，就那个“习”字，他用的特别好，他们要实习。他们要去社会上活动调查，他们所有的课题选题基本上都是这么独立完成的，他们直接会与社会衔接，而我们那个时候要为中考和高考的分，为学校的名次和荣誉负责了， 嗯， 已经开始为大环境负责了。所以为什么中国少年足球队也是世界上相当棒的，体育确实也这方面，一旦到了成人组成人队的话，我们的男足就不如女足了。到慢慢的一进入所谓社会化，一跟那个技校一挂上钩，孩子们的童真就遭到了，恕我直言，真的是特别明显的一种。而我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了很不同的那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旦到了这高中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就区分开。打个比方吧，我的儿子数学乙班在这边，他们学校组织一个比赛，说谁能把那个派日，就派 day 那天，谁要把派 day 的那个写的最多或者背的最多，我就要老师要给一个派。结果他是全校唯一的一个男生，把整个黑板都写满了。但是他是上围棋课的人，没有不背派的，3.1415926的。他不仅拿到了那个派，而且还得到了第一。同时，他口算，老师要求同学的口算的，他永远是脱口而出，2×3×6，同学们得按半天那个，他就说36，他说你除外，就中国孩子你除外，你不要再这么，就我们有一种九九歌，他们是不背的。他们很大的东西是用在了实用科学上，而我们很大精力要用在背诵上。等他们真正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个实用的东西已经逐步的跟社会衔接了，而我们仍然为这个能不能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努力着，还是为恕我直言自尊心， 嗯， 说难听点虚荣心。 嗯，那您觉得有哪些东西咱们可以直接拿过来去学习呢？ 我们曾经试着拿过来过，先我个人认为不是搭学校一定作为试点，全部的教育应该95%以上落实在家庭，家庭教育也是美国人他这种教育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护士长，他已经16个小时没有上课，就是没有睡觉了，但是他早晨起来一看到来接班的护士来了，他就草草的换下衣服。那个护士跟他说：“您干嘛去？”他说：“赶紧要参加我儿子的足球比赛。”哎，您都16个小时没有合眼了，刚才还有一个抢救，那不行，我儿子需要我，我去当啦啦队。 嗯， 结果他自己他开车到了那个足球场以后，他宁可倒在他老公的膝盖上眯了一会儿，他也不会让他儿子感觉到我妈妈不在旁边。这是他的家庭那个感觉，他在里面一起喝彩，一起给孩子去喝个水，一起怎么样去安慰他，给他换个衣服什么的。他们家里的整体感觉，他们知道只要我父母在身边，孩子就永远充满力量。如果把孩子做好了，把教育弄好了，整个这个人他的灵魂就出来了。长大了以后基本上你不用太操什么心，这就是我觉得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们首先抓的是教育，模子搭起来了，其他的事情就好办。暗合了心理学的一套，小学12岁前是一个人人格发展的95%以上，人格完成了健康了以后，你基本上放诸四海皆准。所以他们总乐观，你放在哪儿就基本打不败他，打不折他。 嗯， 我们一直在教育这个成绩上面，从家里就开始去折损他、羞辱他。很多家庭我做处理、做临床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他从小人格遭到破坏。那么，如果他只有成绩没有人格的话，正如恩格斯所说，所以德育能够代替智育，但是智力不能代替德育。 这个完全拧了我们很多家庭。但是现在很多的乐观就是很多人更加注重家庭教育心理健康，这个是蛮值得乐观的。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学习了，很多人也会看尤老师的书但是大家可以看回家这样的一本书，因为一奇刚才听得非常认真啊，听得都入神了。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摘出了一些自己比较感触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首先我在看目录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标特别吸引了我，叫我和狗谁错了，你说您和狗较什么劲呢？那我就翻去看了一下，我发现这是这个尤老师幻想出来的一个对话，他在脑子里面的一个这样一个场景的对话，就是因为他在给他们家狗狗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发现这个狗在反抗，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射还挺强的，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样一段对话。这狗狗就说，他说我为什么因为你们的要求，这个你们要求这卫生干净就得洗澡呢？这不是我的天性啊。然后这个人就说了，你要和我们一起生活，就不能像一条野狗。社区里的狗都很乖，哪有不听话的？你要向他们学习，人们才会喜欢你。那狗就说，改造我是你们的主意，在这个过程中我失去了本性和自由，只是为了你们人类的需要，并且还需要我们绝对服从。你们为什么那么霸道呢？什么霸道？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别忘了，我可是你的衣食父母，我养你容易吗？我还得给你洗澡，给你打扫狗窝，给你上户口，病了还得带你去上医院，每天花时间遛你、教你、训练你，我容易吗？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真是让我太伤心了。这句话真是似曾相识。我相信这可能也是尤老师写这段话的用意。我觉得中国的孩子对这句话实在是太熟悉了，耳朵都听出茧了。这就是这个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很多时候，就父母把我们当做了他们的这个附属品，就很像最开始这个尤老师说的，不要让自己的这个缺憾放在孩子身上，就是可能父母会把你当成一个养成类的游戏，按一切都按照他的这个发展所构想去训练你，但是其实他忽略了你作为人的这个天性，你的本性的发展。对， 哎，一奇，我问你问题啊，爸妈打过你吗？ 哎，打，真打过，就是我小时候不听话，我爸也不是那样打，他就是敲我，就给糖栗子吃，就是这样， 就是没真打过是吧？ 对，没有像皮鞭抽那样，毕竟女孩嘛，我觉得脸皮又薄，而且我小时候还挺乖的，对，我觉得这种乖并不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好处，给我带来的好处。 看来内心也有压抑，因为我跟尤老师都属于小时候被打大的，对，就是，但是我知道哈，其实现在有些家长还在打孩子，他可能不一定打脸，比方说打屁股啊，打什么的，真的，就是，你看尤老师觉得不可思议，所以说尤老师观点是。就不能打？ 对，绝对不能打， 是这意思吗？ 对， 就男孩女孩都不能打吗？ 不能都不能碰，那是绝对，那是一种犯罪。 那真的办了错事儿什么的 也不许打，那是你错了他才学去的，养不了他，天生不会办错事的，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他是一面镜子都照出来了。那么孩子没有不对的，都是家长问题。 那您觉得打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最亲近的人他可以伤害我，所以以后我跟谁亲近我就伤害谁。 有这么严重？ 那它是一个因果反应，条件反射，到大家都学过呀。这种无论是巴甫洛夫的还是充分必要条件，只要上过学的人都明白这道理，怎么一落实到自己家都不懂呢？他就给你搬过来叫投射嘛。越亲近的人，就比如女生如果被打过，她以后永远在两性关系上，她怎么瞅着男的怎么别扭，就是男的不打我，我要创造你打我，他必须得这样，等于刁蛮啊、作呀、都会出来。那不对啊，你这样不打我，你不安全，你不是我爸，我跟我爸最亲，所以你跟我亲，你必须打我。这种会出来。那妈妈跟儿子一样的，跟闺女都是，俗话说嘛，母亲对女儿的态度就是女儿一辈子对自己的态度。 对，对， 这个 特别同意。就是我通过观察发现，身边的孩子、身边的朋友，就是但凡控制欲，就是我们说的女强人的后头，都会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然后每一个唯唯诺诺的男生的背后，都也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所以我觉得妈妈的态度非常重要。 所以母亲跟父亲他们有自己的定位，谁也不能把对方的这种定位抢了去， 能替代吗？尤老师， 这个完全不能替代。刚才我听那个一齐说的他那个故事的话，就是讲我那个书里的故事啊， 嗯， 我觉得养一只狗啊，就是宠物嘛，给它洗澡，我之前就接着你的话说，就把你当宠物是不错的了， 嗯， 还给你洗澡呢， 嗯， 如果他把你当成桌椅板凳就坏了。就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父母打孩子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在打孩子，是杀鸡儆猴的，是夫妻间吵架，但是吵架的时候敲打桌椅板凳或者扔碎了砸向对方，都是要打给你看那种。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眼里你不是孩子，你不是人，你是我出气的一个我说不出来是那么一个就随手就拿过来就可以扔过去那个东西。所以当成那小狗算是有些家庭待遇是不错了， 嗯， 所以你跟他们说听听小狗的心声，你会有什么心声？因为我有就感觉我被伤害了。什么叫被伤害？我是有感受。什么你会有感受吗？你怎么会有感觉？因为我就心灵这番我受挫了。我记得有几次我跟有些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堵耳朵，但是他们会特别恐惧，他们害怕我万一这些打骂的事情让孩子得去了，他长大了以后该不养我了。 嗯， 就他们这辈子也是这么被他的父母一代一代的这么修理过来，所以后天也就形成一个惯性，不打不成器，不打不成教。这么是我们千百年来的一些封建毒素教条，这部分确实，我认为西方心理学在这方面的教育里面理念里比我们优秀一些。 所以说不良的教育方式其实对孩子来讲啊是一种身心的摧残。 对 啊，而这些不良的教育方式还出现在很多的家庭里。所以刚才我问尤老师说，咱们先别说学校哈，咱们其实把每个家庭弄得很幸福了，整个这个社会肯定就和谐幸福了。但是很多家庭里面他这种亲子关系是不太正常的，对吧？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不太正常，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天地人就是 三才， 都非常重要。夫妻的关系 那是很重要， 对孩子的关系非常的重要， 那是核心本质问题，就是夫妻问题。 对，所以这个回到家里面，那看到爸妈恩恩爱爱的，和和睦睦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很不容易，更不容易了，这个确实是更不容易 了。这太不容易了。 另一个话题，这是。 你看这些家里面一个个吵成什么样的都。 对对对，确实不容易。 好吧，更多的东西我们在书中，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体会。那也非常感谢尤老师啊，这个千里迢迢来到读书俱乐部， 千里迢迢的， 那万里迢迢，因为确实最近也有很多的课，有很多的学生啊，需要您去教育，同时呢，也需要跟着您去学习吧。 是， 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啊，也可以看一看尤老师其他的图书。其实我们在读书俱乐部当中呢，也都分享过，像《拯救家庭》啊，《为何父母会伤人》呢，啊，《童年的心态决定成长的高度》啊。啊，寻找失去的快乐等等等等啊，光看这些名字你就知道里面其实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了。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再会。 他和他相差有3岁，一起走过时间的轨，留下的遗憾由谁来陪，相拥的承诺变得毫无味，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如果殊途莫人归，年幼无知相隔3岁，无意时间长短自何时只在一席花蕾，流离失所花落人悲，说不爱就是爱，冷漠无情是自害，爱有肉挂断情难猜，爱在最初是情怀，他相差有3岁，一起走过时间的轨，留下的遗憾由谁来陪，相拥的承诺变得毫无味，

我要的没说的 啊，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哦，得嘞，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北京时间